大四那年，沈西酒家在12月份收到了 offer， 沈西去了 MIT， 在波士顿，酒家去加伦比亚，在纽约，车程3.5小时。在报到前，他们提前过去适应。沈西租了学校东边两室一厅中的一间，自带浴室。室友是一个学计算机的博士生，身材瘦弱，很好说话。夏酒家在安顿之后也飞去了波士顿，想在哥大开学以前先跟沈西住10来天。没有想到沈西一上美国国土就开始想有的没的。酒家到的第一个晚上，刚吃完饭，沈西就把老婆搂着，眼睛一眯，心驰神往。 东马，东马，美国的 gay 可以结婚。 嗯， 爸，开学前咱们两个去市政厅先把证给领了吧。 啊， 结婚？ 夏酒家想了想，觉得他们才21，甚至不到中国法定的年龄，怪怪的。要是结婚，作为一个研一的学生，以后填表干个什么事儿的都得勾选 married， 很诡异，需要应对来自各方的好奇心和探究心。他就没有同意，告诉沈西过一阵儿的。他当然想跟他沈哥走一辈子，但内心里总是感觉这些形式并不重要，现在结婚以后结婚都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连手上的钻石戒指都是沈西先想要的。得到答案，沈西当场就开闹了，他绝食抗争。沈西把床上的弹簧垫子给扯下来让酒家睡，自己则是面对着墙，合衣躺在硬邦邦的木头板上，雕塑似的一动不动。他只铺了一个褥子，看着就难受。沈西不下床，不吃饭，不说话，小说动漫都不看了，体育比赛也不关注了，游戏更是不打了，就光躺着搞抗议。酒家本来不想惯他，一不顺心就闹绝食，再过几年还得了了？然而2-3天过去以后，夏酒家终究还是心疼不忍了，他很担心沈西的身体，终于在心里投降了，妥协了，也可以说怕了服了，打算同意跟他结婚了。结果酒家就在要松口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沈西床的木头板下竟然全是吃的喝的。原来沈西让室友给他买饭，而后趁着酒家每天洗澡的那20分钟狂吃猛塞，有的时候酒家在客厅里看看电视听听新闻，他也狂吃猛塞，让室友给他通风报信，1天2顿不带停的。而且沈西虽然躺在床上，却是戴着很袖珍的蓝牙耳机在听小说，被夏酒家给抓着时已经听到270章了。夏酒家让沈西拿出他床底下藏的东西，而后看着那些蛋糕、牛奶、玉米肠、卤蛋、香蕉，当场翻了个大白眼。 还过得挺有滋有味的呀。 夏酒家无语，不管沈西，收拾东西回纽约了，他白心疼那个大傻子了。这2-3天他自己都没有吃好饭，没睡好觉，学习也没有学，口语也没有练，净担心来着。要知道对于他这专业来说，英语口语无比重要。一直到上飞机离开，夏酒家还是很无语。回去还剩1个星期，哥大才会正式开学。一天，酒家认识的新朋友邀请他到室内玩，说他以前的几个哥们儿趁没有开学到纽约来了，想看看，毕竟纽约是一个大城市。他还说几个哥们儿有哈佛的，有 MIT 的，也有波士顿大学的，而且他们也带来了刚认识的同校同学，都是中国人，很热闹。大家打算上午去看自由女神，下午去中央公园和市政厅，然后第二天上午逛大都会博物馆，中午吃那个附近一个非常有名的汉堡店，下午再去时代广场和华尔街。夏酒家同意了，毕竟因为急着去见沈西那个坏蛋，他基本上哪儿都没去，租完房子买完东西就订着机票去波士顿了。就这么着，吃完早饭，夏酒家和这个朋友乘地铁到大都会，跟新伙伴们碰头会合。但是一到指定地点，夏酒家就愣了，因为他看见了沈西。沈西还是那么显眼，几个女生往身边凑，沈西都是爱答不理，垂着眼睫 蔫蔫的，然而一看见酒家就跟被棍子打了一样，沈西立即挺直背脊，他的一双棕色眸子死死盯着夏九家看，带着期待。可夏九家气儿还没顺，装不认识，没有说话，跟第一次见面似的，一眼都没有多给沈西，还向一群人介绍着自己。 我叫夏九家，在哥大读新闻，开学研一。 见着皮洞还在跟他冷战，沈西也只好乖乖地介绍自己。 哦，我是沈西，在 MIT 读航空航天博一。 整整半天夏九家都没有原谅，装不认识。他也发现总有女生想跟沈西走一排，不过沈西都避开了。中央公园奇小无比，跟他的名声完全不符，十分钟就能走一圈。一行人到市政厅外东看看西看看，直到看无可看，也才刚过下午两点，有人忍不住问了， 咱们一群人干啥去啊？ 夏九家的哥大朋友作为地主也没有注意，眼睛一瞄，见市政厅对面大草坪上坐着好些市民游客，正在晒太阳，好像十分惬意。 要不咱们也去坐会儿，唠唠嗑，玩会儿游戏。 众人纷纷应声。因为波士顿帮是坐车来的，有个女生带了扑克，他们便围了一圈坐下，玩上了天黑请闭眼。一会儿之后又开始了国王游戏，他们一共有13个人，而扑克牌从 A 到10再加上 JQK 正好13张，可以一张代表一人。大家本来不感兴趣，后来却也玩嗨了。有国王说， 二号背着4号俯卧撑三次。 也有国王拿着照片， 1号2号3号4号5号6号摆这个姿势照相。 于是6人拿着手机折腾了半天，总算弄出6芒星来，还挺开心的。这种游戏啊，看着傻瓜，但是一旦放开了不端着了，也都挺乐的。气氛逐渐吵起来了。到第6次，夏九家的哥大朋友坐在角落里连声嚷嚷， 哎，出个男的，出个男的，不然饮料都喝不完了。 他刚买了一些魔鬼的冷热饮作为惩罚。 行吧。 这轮国王想不出来，抬头一看被激发了灵感，指着市政厅的大楼十分应景。 那12号13号 Queen 和 King 去市政厅注册结婚。 人群发出一阵爆笑。 来吧，别说了。 夏九家又看了看牌，确定自己拿的是 Queen， 便用手指捏住扑克竖起来，花色朝外。 12号是我。 说罢转眸寻另一人。几秒钟后，他正对面的沈西才懒洋洋地拿起扑克一翻一甩，亮出一张 K 来。 另一个是我。 夏九家无语了。 别废话了，喝吧喝吧。 喝什么喝呀？ 沈西一只膝盖竖着，一手手腕搭在上面，姿态潇洒，斜睨着夏九家。 我就没有不敢的事儿了，他要是不敢，他喝，我可不喝。 夏九家看着沈西没有说话，其实经过这大半天他也已经不生气了。上午在船上的时候，沈西担心自己会冷，还想脱下外套给他，他没有理，但知道沈西对他真的好，而且想想既然沈西那么想结婚，顺着他也未尝不可。奇怪是会奇怪一点，麻烦也是会麻烦一些，但是早早遇到喜欢的人是别人都没有的好事，而不是别人都没有的坏事。想到这里，夏九家也轻息一声。 OK 啊，我也没有不敢的事儿。 沈西眼睛放出光彩，在八月的阳光下如同宝石一般晶莹剔透。 我同意了答应了就会做到，绝不退缩，玩游戏也是一样的。 他反正是不认输的，说做不到接受惩罚不是他一贯的作风。众人惊悚。 不是，沈西、夏雪佳，你们两个冷静冷静。 沈西却盯着夏九家，下巴一扬。 真敢？那，走。 走呗。 夏九家从地上爬起，摸摸自己包里的护照，话里话外都是谁怕谁呀、啊。沈西也是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拍拍屁股，一转身，拔脚就往市政厅走。夏九家沉默地跟在他的后头。一大群人全都感觉脑袋炸了，赶紧去拉。 不是别呀、啊，这是结婚，就算立马就离婚了，也是一个离异身份，别闹啊，这不是闹的事儿。 你们两个才认识半天。 也有人骂夏九家的哥大朋友。 你个二货，你干嘛非要出个男的？那破饮料剩就剩了。 沈西不理，只是大步地走着，夏九家则继续跟着。不过大家虽然都在劝着，也都觉得那两个人不可能真结，估计就是要强较劲呢，看着谁会先接受不了并且认怂说不干了，然后回去喝饮料。没有想到沈西九家一路走进市政厅，在架子前观摩半晌，一前一后抽出表格对视了几秒钟，坐在桌前就开始填，而且两人还超级认真，照着护照一笔一画地写着。等填完了，沈西装出一副挑衅的样子，冲着长队一扬下巴， 去排队。 OK 啊。 到这时候大家终于有些紧张，围在他们身边拉着，苦口婆心地劝 回去吧，啊，来乖乖的啊，把这表格给我们啊。 他们一边说一边抽，却抽不动。人两尊大佛紧紧攥着登记表格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排着排着进了房间。队伍最前没少一人，队伍后面每前进一步，夏九家沈西都要互相看着，进一步地确定心意，确定永远在一起的决心，而后一步步一点点走进婚姻的那条线。可在朋友眼中看来，这一幕却无比惊悚。二人前面每次有空他们就要互相看看，发现对方并未缩卵，于是自己也不缩卵，同时迈步坚定向前，绝对不输。等到只剩三步的时候，夏九家的哥大朋友差一点就跪下求他了。 我说九家，我的哥，别把婚姻当儿戏呀，你才认识他一天，闪婚也没这样的呀，他还是个大男人，就算离婚了，以后老婆发现你跟个男人结过一次婚，他能受得了吗？啊，那绝逼是不能啊，他一定会觉得你是个骗婚 gay。 哎呀行了，乖啊，咱出来吧，这输就输了，这个东西我替你喝啊，来看着啊，我替你喝了啊。 惩罚结束啊。 他这一通巨大的动静惊动了 officer， 他出声提醒 Be quiet please。 公众场合又是别人的重要时刻，大叫大嚷确实不好，朋友被训也不在意，他坚持着咬住吸管，小心翼翼地咕嘟咕嘟把手中香菜奶茶给喝下去一大半，满脸痛苦。 不行，你喝不算，这是我的事儿来的。 朋友无措，前面只剩两个人了，绝大多数新朋友们都是一边劝一边看，很想知道沈西酒家究竟会在哪步退出。结果二位气定神闲，只剩一个人了，两位大神还是不动。这时候有两三个朋友甚至希望他们真结婚了。看看这个世纪奇景，两个男生刚认识一起玩国王游戏就被要求到市政厅结婚，然后一个说自己浑身是胆啥都敢干，一个说自己说到做到言出必行，就真结婚了。终于他们前边的那一对走到台前去注册了，下一对就是他们了。剧情高潮终于来了，跟进屋的几个朋友都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沈西酒家。 他们觉得沈西、酒家这两个人此时看着也很紧张，应该只是在做最后的挣扎，凭着最后一股劲儿想再忍忍，不想当输的那个人，等忍不了了也就放弃了。他们在心里在倒数着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哎呀，快崩溃吧，快崩溃吧，哎呀，要扛不住了，要扛不住了。数到零时，前面那对新人夫妇注册成功，欢天喜地手挽手地离开了。夏九家的哥大同学直勾勾地盯着身边，他知道想要退出就是此刻了，而沈西和夏九家也确实没有立刻上前，留着余地，看起来理性尚存。他紧张地等待着，希望他们别再杠了，不管谁先软下来都好啊。几秒钟后，沈西的手捏着表格，深深吸了一大口气，转头看着夏九家。夏九家，这婚你真要结？你确定吗？